我们做个祷告。父神，谢谢你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看到你的恩典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经历你给我们的亮光，给我们的力量，你给我们的更新。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姐妹参加这个以赛亚学校培训之后更加认识你，感谢主，愿主你继续保守他信靠主你的心，也让他接着在属灵上的操练，主啊，让他在主你的恩典和知识上继续的成长。父神，谢谢主，也求主你自己赐福这段的时间，恩高主你仆人要宣讲的，开我们的心眼，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你，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，我们也认识，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和知识长进，我们心里面活着，我们见证主，我们服侍主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像那个 pointer 忘记给我是吗？好，不要紧。刚才我们读了那个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医治了38年的病人，这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第一个神迹。我就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解，来分享这个神迹给我们的教导。第一，一个问题，那个搅动的池水能够医百病吗？圣经里面这么记载，那也是有一些圣经古抄本，他们有这么一节叫做第四节的，有天使按时下池水搅动那个水，必是大池池水，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，意思是说谁是第一个下去，不论他是什么病，他的病就得到医治。那么这一节圣经节是一个传说，所以有一些古抄本圣经加上传说，就是说那个水动的时候，为什么水会动？池水嘛，不是海水呀，水会动，因为有天使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啦。哇，如果你看到那个水洞，什么人第一个跳下去，不论他什么病，马上就好啊。这样的一个传说是真的吗？圣经里面没有讲啊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浪费这个时间。但是从这个传说里面我们可以知道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的耶稣，他不只是有能力，而且呢，他是主动医治了那个病了38年非常可怜的这个病人。好了，传说啊，我们知道那个池旁有很多病人，他们都因为一个传说，水动的时候，他们就什么？他们就跳下去，第一个跳下去病就会好。可是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说吗？这些病人，第二个 slide， 这些病人他们有机会得到医治吗？你看圣经里面说那些病人是怎么样的病人呢？有瞎眼的，有摆卡的，不要动他，我还没有讲完，你在动什么啊？还有什么血气骨感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些人能够在第一个时间内跳下水吗？问大家问题，瞎眼的人他会看得见水洞吗？会不会？不会呀、他既然看不见水洞，他有可能是第一个跳下水的人吗？不可能啊。还有瘸腿的人，摆开的人，看得见水洞吗？看得见吗？看得见。可是他看得见水洞，他的走路是怎么样？不是好像昆水那样走路，他走路，他会可能第一个跳下水吗？也不可能啊。还有圣经里面在记载，血气枯干的人，他会看得见水洞吗？看得见。可是就是他看得见，他有机会跳下去吗？他有机会，不过他也没有力 跳啊，落伍啦，对那个立条了。所以你看，当圣经里面说，这些人围着那个池旁，看到水洞就跳下去。可是这些人呐、啊，他们就没有机会跳下去呀、啊。如果说啊，水洞的时候，第一个跳下去就能够得到医治。对这些病人瞎眼、瘸腿、血气枯干的来讲，根本都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，甚至这个方法对这些病人来讲还是危险的。你想想，跳下水的第一个病好了，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会不会好？第二个不会好啊，那第二个不会好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淹死啊。你看，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。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是读到这个第四节那边、第五节那边，哇，我们会围着这些病人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我们感到心里面难过，我们甚至感到什么气愤不平啊，这些人怎么可能最先下去的呢？那感谢主，圣经不是记载在那边罢了，圣经还是继续的写下去。写下去写什么？圣经里面说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来了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耶稣知道他病了水久，耶稣呢就问他说，你爱好吗？看见知道问他，这是表示什么？这个人病了38年了，他也等了38年，不管过去有没有水洞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在那边等了38年，其实就是有机会他们也不能够得到医治。为什么瞎眼看不到？为什么就是看得到瘸腿的也没有别人快，还有血气枯干的看不到，也没有力跳下去，也没有那个气力啊。所以圣经只是讲一个病人38年了，38年。可是你看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看见，这表示什么？耶稣关心他。38年来，旁边坐的人一个一个都是想到自己，预备水洞我就跳下去，不会想到别人。但是耶稣来，耶稣关心他，耶稣知道，耶稣了解他等了38年那种的无奈，那种的委屈，那种的痛苦。耶稣就问他，他还没有开口，耶稣就问他，那表示耶稣是主动的，耶稣采取这个行动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病人病了38年，等了38年可是耶稣知道，耶稣一来，耶稣知道，耶稣了解，耶稣自动的要医治他。所以耶稣一来呀，这个人38年的委屈、痛苦、困苦都得到解决了。耶稣知道，耶稣就医治了他。你们想到有一首诗歌吗？应该就是本作这段故事的这个背景写的，叫做《耶稣一来》。我唱给你们听，唱副歌罢了，很美的哈。耶稣一来，撒旦权势就粉碎；耶稣一来，抹去一切眼泪，除去幽暗，使痛苦变为甘甜。耶稣一来，万事都要改变。你看这个人1年2年3年在枕着水洞，那种的委屈3倍被捏啊，那种的委屈，那种的困苦，那种的无奈，耶稣一来啊，再唱一次给大家听啊。耶稣一来，撒旦权势就粉碎；耶稣一来，抹去一切眼泪，除去幽暗， 使痛苦变为甘甜，耶稣一来，往事都要改变。确定，耶稣来，在你的生活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工作上，往事都会改变。这个没有了，但特别没有了哈。第三，耶稣人们的希望。圣经里面说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传说那个池水动的时候能够医治百病，成了许许多多人的希望。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都在那边在等着等着等着。但是圣经又给我们看到另外一面，这些病人的病的本身呢、却使到他们不能够得医治，也没有机会得医治啊！因为水痘的时候，瞎眼的看不到，瘸腿的行动不便，血气枯干的身体无力啊！所以这些病人他们希望得到医治，但是他们这一种的希望其实是什么？是不可靠的，其实是一个很虚渺的希望啊！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，没有机会的事情，却有人在那边等了38年。我告诉你，在生活上也会有这样的人，一个虚渺的希望花许多的时间。有的人一个虚渺的希望却在那边浪费着那个时间，真的很可悲。当时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说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那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 My hope is in you。 不晓得妙清会唱这首诗歌吗？我好多年唱到这英文了， My hope is in you, is in you。 那个旋律很美的，一直在重复，我的希望在于你。而那个你是谁呀？那个你是上帝呀，那个你是上帝。大卫在这诗篇39篇，大卫他经历着很多的痛苦困苦，他写下诗篇39篇。你在读诗篇39篇的时候，这篇三十九篇里面有很多的哀叹，但是却没有失去力量，也没有那种失望的感觉。虽然有哀叹，但是没有那种失望感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大卫他知道他的希望是在上帝，上帝是他的依靠，上帝是他的帮助啊。所以这就是大卫他在逆境当中他的信心没有改变，因为他是建立在上帝那边，而不是像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，这些许多病人他们那个希望是一个虚渺的，是个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的啊。那我现在要讲一段故事，那段故事很长的，马可福音第五章1到20节。那我要用白话讲就要鼓励大家都会听，那么你们不会听白话，不会听福州话，你们就看这个 slide 这边的演变，也辛苦这个 PPT 控制员跟着我讲哈。圣经里的马可福音第五章记载出的鼓励，为什么耶稣告诉的地方受伤告诉的地方是有些人呢就你告耶稣面前，这些人呢我宁有鬼呀、这些人丢着电呢丢着磨灯啊，丢着磨人过门啊，这些人呢我宁有鬼呀，磨人会拨着他，就是用铁链拨他，用卡链开铁链锁他，每次拨他锁他时铁链卡链隆重都可以找锤哟，找一找洞。所以某些人呢就跪乎乎呢跪着我呢，某些人呢会祝福他，但他丢着磨人的呢，圣经里说他每时间麻木逆刀 一条母狼那几年多年的狗啊，带不上狗，一不用学他卡机啊，用学他忘记啊。当时他是跟耶稣改回地方时，一慌慌看着耶稣，一路走去拜着耶稣面前，一几年多年的在耶稣讲。这个是你讲耶稣啊，我真的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救你啊，你能给我受苦啊？耶稣就在讲，鬼啊，哪吒鬼啊，这一个神学院出去嘛。耶稣问你，你命呢？这样正好回答，我命苦，是苦难苦的苦，苦难一律明白苦你六千啊！与你讲真啦，这这两个神仙啊，代价有六千那个贵呀！伊就求耶稣，耶稣话你能教我能离开这个地方，以前去讲啊，就无人个免承受我的。但是耶稣在那个离开嘛，但系然后就散播现了，我血空的堆堆而下，跪落在耶稣讲，耶稣啊！你若要叫我们离开，那么就给我们去对抗一下呢。我们去护着会也对神上啊。耶稣讲：“阿塞，罗罗斯干。”耶稣都中了，也跪呀，乌跪，都在遐那神上呢，就跌到对的了。也是把我对对火了眼点哦，发点哦，都了三个人照了三个啊，声音在那讲。哎，那个造孽害的咧，他就帮伊堆乱中的失事哦。哪一堆咧？圣经里头个烂钱呐，我给堆啊。砍堆呢？砍掉怀疑这恩大爷，砍那姜我将那堆胡乱按点我，所以砍给呢断我。可咋能供？供这恩大爷发生，大家自然能努力砍。你砍到了发生先了，大爷。当然呢，去看那些搞亚洲人呐，因那看那个水源大爷，遐只我呢有贵呢呢，遐好贵富呢，系古代大爷哦，好些空贵富的我呢呢呢，一手就得老钱呐，一选就一律，一律讲总结的呢，一请安去了，过去一买回家赚了，用些老卡机啊，你慢解救，我丢掉莫难的嘞。但佢更难呢，耶稣得出了一神仙鬼，一扫掉，选一点，心里头明白了。当一人扛着这样大爷的时候，一人惊；耶稣帮你扛的时候，一人就真惊，一人就真惊这样大爷。但耶稣帮人，一人阿伯讲：我来在那最后的爱发电发电啊，因为是鬼呀、啊，搞了会呀、啊，对神仙啊。但阿伯发发神仙那大爷咩？就是帮人啊！一人叫耶稣，耶稣啊，你开开裂开，耶稣啊，你能得在那地方？因为一人讲成了，从地已经死了，难前闹了，那个改死难前闹嘞！哦，一人叫耶稣裂开。那耶稣裂开还被地方，又改衰衰搞另外是被地方时候，遐人古来学贵妇，我那个遐只人一路离。叫耶稣，耶稣啊，我爱赚的就是对呀！耶稣啊，我爱赚的就是对。耶稣 OK 吗？圣经里头讲耶稣没听。耶稣讲：你一来跟我，你这样错去，搞你个钱呢？搞你亲戚朋友人呢？境外无你在大爷，何等大大爷？现在正好怜悯你，恩典正好搞，领搞你信息就才能够。哎，遐人就听耶稣话。伊就冇跟耶稣咯，伊就离开。当时圣经里头讲，伊就隔壁地方作见证啊。古来我问你有鬼呀、啊？但是耶稣这里，将我问你的鬼论就对死我。我今日呢就是只情欲个呢，过去那与少年不爱卡里个少爱做毛鱼，我就找好我找草药。今日冇需要，你看我这些讲的呢。我跟我用学到玄机啊，跟哪里我一年了，都得假设性改变些了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所在大爷呀、啊，哇！当我在那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经里头讲， 进山呢得就住好家，进山呢听音社会引诱好些来呀、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马可福音第五章一个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几件事情。第一，贵妇的人丢掉抹然，转的地方啊，西蒙人爱去的地方，有点吗？那就按这样，带回去，带回去抹然吗？我看不到，有点吗？可一样个进回去哈。转的，但是贵妇的人也爱丢掉抹然，但呢？这只贵妇呢啊，因你忙解救，因说了得志啊，满志啊，哎，太公正了。娘啊，肯定就一路惊，所以圣经里头讲，每说阵呢，每说咪惊，系了多时候，一百个名，我只贵妇呢，因两路惊另外多，撇开，撇开系了多，就你爱撇开只只，学贵妇嘅呢，我宁学贵呢。第三，贵妇呢？不买的，少呀少买力呀。天灵、卡灵都爱找到，都爱找到我啊！毛小姐呢，都有办法。毛小姐呢，好意呀。但是，贵妇呢，我讲了吗？有啊，因为以后的后耶稣再讲说过话，你动去你讲了个门，你回去你的亲属那边，这可见又讲了。但是因为贵族的心血，一个家呢，小家小家离开哟。当然啊，耶稣、哎、要讲华语了是吗？现在耶稣把他的身上的鬼赶出去，那么他现在他正常了，他好了，他可以回去了。好，还有第五，鬼附的人身上一群鬼，哎，哭一个外面哭哭起来，就是有说哭的鬼。哭代表哭先了、啊、因为哭的东西军队的一个名称，那就是6000个人，这个人身上最少有6000只的鬼，那鬼赶出来的时候就进入那个猪群，圣经说2000只猪淹死了，如果一只猪100块，2000只猪那是几十万的钱、啊、那价值很高啊。最后这个人赶出来之后，哎，还有 F， 耶稣叫他去传扬。那个人听耶稣的话，他就去讲见证。结果人因为他讲了见证，得到祝福，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神迹的时候，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这个神迹让我们至少有6个教导，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耶稣。第一，没有一个地方是耶稣不愿意去的。没什么地方，没有什么地方耶稣没愿意去，但是没有时间呢是耶稣没关心的，没有时间呢耶稣都爱，耶稣都关心。第三，没有什么困难是耶稣不能解决的，没有一个困难是耶稣不能够解决。但是没有时间呢是耶稣没有拯救，是耶稣没有改变的，对吗？但我没有什么代价是耶稣没愿意付的，为了拯救这人，人前闹的对鬼世王的节，但是耶稣还爱愿意去拯救这人。第二，没有什么这人是耶稣没愿意杀人的，耶稣也杀人这人，过去两看两讲的人，但是耶稣说你当作见证，结果塞古卡塞人得到祝福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是那人盼望，耶稣是人们的希望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神迹，让我们要记住，耶稣是我们的依靠，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亮光。如果你去找别的帮助，你还不认识耶稣呢。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，我上次跟大家讲约翰福音它的主题是什么？生命，生命。那么在这个神迹这方面，生命这个主题的特别明显的突出感， 啊，另外一个 slide。圣经里面说，这个人病了38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有几个38年？我们现在过了38年了，第二个38年你有把握吗？你过了第二个38年，第三个38年有可能吗？你看我们人生有多么多，有没有几个38年？而这个人在一个地方等着那个一个虚渺的希望，他浪费了38年的时间。所以那个表示什么？表示说这个人的生命渐渐的消失了。好，第二，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。阳门在哪里呢？阳门就在圣殿旁边啊。圣殿做什么用？圣殿是做礼拜用的。而这个人就在圣殿旁边，人家在做礼拜，他躺在那边等了38年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这个人他跟上帝的生命是一种疏离的状态，他跟上帝的生命是疏离的。圣殿就在旁边，就在做礼拜，他不去圣殿里面求上帝，圣殿里面祷告上帝，没有，他在那个地方等，一等等了38年。今天也有人这么样啊。耶稣祷告，耶稣求告，耶稣他偏偏没做，去找别的。那属灵的生命是在那种疏离的状态。还有圣经还说了一句话，耶稣对他说，不要再犯罪了。那表示什么？耶稣医治了这个病人的病，其实不单只是医治他的病，耶稣也医治了他的灵魂的病。不单只是身体的病，而是灵魂体都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上帝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啊。所以这个人你看他完全的改变，他病好了，他起来，他讲见证，结果人就从他整个人得到医治，整个人的改变当中，因为他所做的见证，认识耶稣基督，得到这个祝福。这次回来第一次跟大家讲解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神迹，但是我有一个见证，你知道吗？30年前25年前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家庭礼拜也讲这个故事，不是这个讲章，也同样在讲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神这件事情。我还记得在那谁的家庭礼拜做讲这个见证，讲这解释这段圣经呢？米莱绕米莱瓦，你们知道米莱绕米莱瓦对人吗？不认识了哈，有做过名的啊，听不见的啊，这个哈，米莱绕米莱瓦出。那个时候一个礼拜最少有两个家庭礼拜，3个礼拜。那为什么我印象那么深？因为那天晚上在米莱绕出回走这家庭礼拜的时候，那天我生病啊，那天我不舒服啊，可是我还是要讲到嘛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讲的有气没力啊，头脑吃了3副感冒的药是不乐不乐的啊，我总觉得我讲的非常的软弱，非常的没有力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第二天早上有一个青年人给人讲华丽，给人讲，你们知道有两个，一个华丽一个华丽，你们不认识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那给人讲华丽7-8点来到我的牧师楼，他跟我讲见证了的牧师啊，我昨天晚上听你讲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在对我说话。我过去我慢慢我冷淡了，我觉得我就好像那个38年的那个病人啊，我软弱了，我离开上帝了。但是昨天晚上你在讲的时候啊，上帝在对我说话，不要再像这个病人了，要起来，起来，经历上帝的恩典了，要热心，要侍奉，要见证主。哎，一个青年人华丽，如果你们查那个时候，他是青年团体的志愿了，他跟我讲这个见证。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？因为晚上我在讲的时候生病，我觉得讲的好像很软弱，没有力。竟然第二天早上会有一个亲人来讲说神对他说话，所以我就知道说神的道是生命之道，神的道是生命之道。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那一种的力量，那一种的更新，那一种的改变，那一种的开始啊，新的开始啊，所以就帮助我们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刚才我们的弟兄也带领我们唱了很美的诗歌。主如明亮晨星，我上网，要费也上网要去找看看有没有英文，结果还是找不到啊。当时是一首很美的诗歌，唱了三十多年了，我们大家站起来唱。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，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，它是那曾为奇妙的救主，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，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，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，我要唱奇妙主，哈利路亚，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。他人这善良的爱，令我突破狂风巨浪，就如一颗明亮的晨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救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，他却因为我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我到他父家，永远与主同在到千万年。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，只有甜美快乐的笑容，从深处痛击在明亮深沉，满心歌颂赞美主大恩。他人之上亮的爱，令我突破狂风巨浪，就如一颗明亮的晨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他人之上亮的爱，令我突破狂风巨浪，就如一颗明亮的晨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 请坐。就如一颗明亮晨星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